开始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懂不爱世界里找到安稳。 喜欢两个人来自彭佳慧，能感觉她的嗓音是百变的，可以是充满力量的敲敲我的头，也可以是宣泄感情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喜欢两个人，也算是唯美浪漫之作，带了一切可能都会在这里被你发现。这里是974最爱听，我是腾丁，在晨间为你带来你喜欢听的歌。周二早间六点，欢迎你继续选择音乐一路相伴。好了，接下来分享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和谁去逛街，还环游星球线，命运鬼鬼祟祟，说我疑神疑鬼，他给你不是美甲，就是手机没电，是送麦田送我玫瑰，我站更加明显，看你长红了脸，为你下下台阶，不但不说感谢，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乱方便，保证你不会是眼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时间沉眉，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这日子给你就坏的精神分裂，要你安分一点，还心碎碎念，再乱跑眉眼会眼袋发黑，别再自我催眠，假装你没看见，花招百遍应付你，我觉得好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平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时间准备，心疼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懂得你聪明的鬼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致命的拥抱，我只会安静的像只猫，懂得你聪明的鬼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致命的拥抱，我就会安静的像猫，少装可怜，你就会变帅气的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时间准备，心疼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考虑再给你机会，改变就是考虑再给你机会，没有时间可以再给你机会，快要崩溃，好吧，可以再给你机会。 974最爱听，每天早晨六点，恒斌主持。 累了，浇灌你努力清醒着，也浇灌你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停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 他，爱过只有我可以依靠。他很好想看到谁都想要，你的爱正在发烧，地球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年轻人发烧，骄傲在舞蹈，要咆哮迈出终结没达不到。我想问 歌联播分别来自 Tank 李建中的如果我变成回忆，就是曾经的香港两人女子组合 Twins 的继续爱神，也是他们一首非常有名的作品了。好了，这里是974最爱听，我是腾丁，接下来继续来分享音乐故事。一天呢，几个白人小孩在公园里玩，这时候一个买氢气球的老人推着货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一窝蜂地跑了过去，每人买了一个气球，兴高采烈地放逐着气球就跑开了。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之后呢，一个黑人小孩怯生生地走到老人的货车旁，用略带诚恳的语气说，您能卖给我一个气球吗？当然可以了，老人慈祥地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你想要什么颜色？他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脸上写满沧桑的老人惊讶地看着这个黑人小孩，随即递给他一个黑色气球。他开心地接过气球，小手一松，气球在微风当中冉冉升起。老人一边看着上升的气球，一边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说，记住，气球能不能升起不是因为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内充满了氢气。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就和出身无关，有自信，有梦想，积极努力，属于你的精彩世界就会被创造出来的。当你充满自信，为梦想而努力的时候，你所拥有的特质就会帮助你登上成功的山顶。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分享蔡健雅《若你碰到他》，之后还有叮当《我爱他》。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性是最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若你碰到他。 思思看开，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成败对了关系，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 演唱的扬鞭策马追梦忙， 春潮卷起，卷起千层浪，花下声声

奇珍的音乐，你会放下心里的任何负担，就想专注的听他的作品，也共同随着音乐回到了最初的最原始的感动。好了，这里就是974最爱听，就在晨间用音乐带你回到最初的感动。继续来分享陈小春《我爱的人》，之后还有陈奕迅《爱是怀疑》。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 江山 when you got no identity,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 res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And maybe you can understand, like why we're doing this stuff we're doing to each other. And sometimes we just gotta learn to take it eas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Good. 请您欣赏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优秀音乐作品，由王力演唱的《踏雪》。